外国媒体在7月1号到6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中国、老挝、捷克、意大利、美国、塞内加尔、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民主刚果和巴西等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中等学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接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一行的消息。俄罗斯的网报转变时期、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俄罗斯的滨海新闻记者网和尼泊尔的阿尔迪科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赴现地指导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的消息。上述媒体还登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